据南朝鲜网报《真世道》报道，南朝鲜民主工总下属建筑工会13号在国会大楼前举行集会，表示决心要投入总罢工斗争。集会有10000多名建筑机械驾驶员参加。会上发言者表示要求当局修改法律，以保障建筑工人的劳动基本权利，改善建筑工人雇佣问题。在集会之前，参加者举行游行示威，一直游行到了国会大楼前。